everybody dance. La ta ta da ta ta,烦恼就别变。La ta ta da ta ta, 我知道自己的美，用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 ，One more time。La ta ta la ta ta, everybody dance。La ta ta da ta ta, 烦恼就别变。La ta ta da ta ta, 我知道自己多美，用我定义做自己。Hello 每一天。 Hello 每一天。哎，在过往的时光里呢，我都是在晚上出没。从上周四开始呢，也就是从9月开始，我多了2天白天营业的时间。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欢迎来到我和你的下午4点钟，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今天呢在上面也发了我的出发帖，就是我以前都是半夜出没的啊。白天就得打扮一下，所以有了好久不见的自拍帖。话说一个女人如果不经常自拍的话呢，说明最近呢的确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尝试着自拍，尝试着了解自己，尝试着对自己好一点。下午4点钟，哎，专家告诉我们啊，这个时候呢喝一杯酸奶对身体超级的有好处。手头有酸奶吗？ 在冰箱的尤格里下4度C，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了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喝下我的爱情有个勇气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冰箱的尤格里下4度C，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完啊，看透了我全部就能醒来吗？快别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喝下我的爱情有个 收录在林俊杰的《曹操》专辑当中的这首《爱情优格》。轻快的旋律让人有一种想要谈恋爱的感觉。可是你会说，还没有下班，都市生活真的会很劳累啊。此时此刻的你在做什么？这个星期六还要上班，哎呀，必须用音乐来犒劳一下你。下面我们要带来呢，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的真心创作好音乐。这首歌呢，就是有人说休想从他那里赚到一分钱的李荣浩，包办了所有一首歌能干的事情，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 想起仿佛回到了那个港乐最鼎盛的年代，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所以旋律中流淌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在这个不断追求时尚和创新的年代，如果还有人愿意去回顾过去，那么他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感动的怀念。这份感性伴随着音乐成了最好的老酒。而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创作复古的曲风。流行是个轮回，我们消沉了许多时间，终于迎来了那个创作充满激情且包含感动的年代。带来一首1989年张学友为你带来的 夕阳醉了。哎呀，今天北京的天气有点不配合，如果此刻有夕阳那就更好了。你的城市现在窗外如何？ 夕阳醉了，落下醉了，饮水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带笑，是谁带笑，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懂。 浪潮 Listen to One 当中啊，我一定会带来一首可能会比很多听友年龄要大的歌，但是32年过去了，你发现它毫无违和感。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黄昏即将到来的时刻，依然会有好多好多开心因音乐而心生希望的时刻。音乐就是这样啊，不管你

这世界有多美， 让烦恼都灰飞，别去理会自我机会、 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下午的4:35，想远走高飞好像有点难，但我们至少可以让心情，因为晚餐即将到来，晚上可以做许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稍微的开心一点。 人都应该有 下午的4:35带给你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起走》。 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还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 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多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让未来不再爱，就是没有明天的挚爱。 Listen to why. 是的，刚刚你听到的就是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华语乐坛的优秀词曲编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的好音乐，优质好歌不能错过。这个周期的音乐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也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二十一，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随时留言互动。我们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不受全网平台版权的影响，不考究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下面这首歌《世外桃源》，这是收录在2012年许巍的《此时此刻》专辑当中的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希望在9月16号的下午，不管你在哪里听到它，都好像是去到了世外桃源。这首歌的编曲运用了许多古琴，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焦躁烦躁的思绪安静下来。 可我在远方思念你，桃花已不觉开满了西山，如梦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涌出的泪水模糊我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田馥甄的确不一样，不醉不会，必须要尽兴。看一下时间，4:51了。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的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在北京乐广播。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00呢，继续和你在一起，在最钟爱的调频北京乐广播 FM 974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还有呢，明天我们会拆音乐盲盒。大家喜欢的点播又会回来了。最后这首歌呢，和我的年龄极其不符，但我感觉音乐会让我们变得年轻。我也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会因为听到了一首小甜歌，或者是一段让你感觉到年轻的旋律，而觉得其实每个人不要那么在意得与失，而是应该， 如果你熬夜加班，我陪你到天亮。 对，晚上的9:00我会继续陪伴你，男左女右，晚上见喽。 如果你压力太大，不想看见老板，那都没关系，我陪着你玩手游大魔王。听每个时光都不慌也不忙，生活就算紧张，不怕一万不怕万一，我们都一起扛。 Hello Hello， 你是我的心。做你的太阳，如果你寂寞孤单，喜怒哀乐无常，那都没关系，我陪你聊，一句好也不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几件事儿啊。 是， 茶也挺重要。 哎，一个也少不了。但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个茶有独特的意义，它专指咱们的茉莉花茶。 没错，说到这个茉莉花茶呢，它是以绿茶作为茶青， 是。 然后茉莉花呀， 嗯， 什么在 白 兰花点的 进行一个提香， 白莲花再提香。 哎、 啊嗯，这么制作出来的茉莉花茶，确实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 是， 尤其夏天、 嗯、 啊，这个特别热的时候， 暑气重。 哎，喝点这个茉莉花茶，出点白毛汗。 哎， 哎呀。真的是痛快， 嗯， 解暑舒服。